词语。相片儿， 相片儿。 照片儿， 照片儿。 照， 照。 郊游， 郊游。 风景， 风景。 塔， 塔。 倒影， 倒影。 合影， 合影。 下， 下。 不至于， 不至于。 小伙子， 小伙子。 精神， 精神。 靠， 靠。 个子， 个子。 跟前， 跟前。 茄子， 茄子。 镜头盖， 镜头盖。 浪费， 浪费。 表情， 表情。 一流， 一流。 模糊， 模糊。 透， 透。 放大， 放大。 胶卷儿， 胶卷儿。 怪， 怪。 底片， 底片。 管用， 管用。